南州县伟金号诊集团正在检讨购机四架旨在实施北京攻击作战的最新型反潜预警机。这是南州县傀儡政府的高级官员8月30号透露的。南州县傀儡集团声称，北方正在开发潜艇发射弹道火箭和利用潜艇的多种攻击战术。如果购进美国制最新型反潜预警机 P8 波塞冬4架，就能够提高识别和攻击北方潜艇的作战效率。